申请的开发案。好，那主管机关可能会想说，你要申请这个，你要申请这个执照，你要申请。 任期结束。 在三，你要申请一个大型的大型的购物中心的一个执照。好，那新建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那你可能会因此呢带来很多的车流量，很多的人潮。那也因此呢，主管机关这样子来重新把一个再重新做设计一下。譬如说，今天想要在这块土地，这个可能是一个住宅区，好，他要来申请盖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但是这个申请盖购物中心呢，在住宅区是被禁止的，所以必须要透过行政机关来做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符合。必须要先做都市计划的变更，好，把这个住宅区土地呢，把它改成是所谓的，比如说商业区，或者是其他，好，这个可以来新建大型购物中心的这个区域，好。那今天的讲呢，可能就会跟主管机关来商量，好，你是不是可以让我能够在这个能够做出一个都市计划变更，好。那主管机关可能会想说，好啊，可以啊，我来变更都市计划。那但是呢，你必须要缴纳一些回馈金，那可能会双方去做一些沟通，做一些商量，所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什么？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行政机关这一方呢，他决定要来变更都市计划，把一个住宅区调整成是商业区，那甲呢这一方呢，他提供回馈金给主管机关，那今天这个回馈金本身呢，可能甲是通过一个窃结的方式，甲窃结说，我在主管机关变更都市计划之后，我愿意呢缴纳多少的回馈金，好，那双方达成一个合议，好，那这样就是所谓的实务上的窃结书，双方签一个合议，好，那这种人民窃结相关事项，以换取行政机关处分的做成，它其实跟行政处分添加付款很像，你说为什么像？因为通常的行政处分添加的付款也是一个受益处分，啊，受益处分，然后呢，要人民做出一些不利的要求，好，这边也是一样，啊，主管机关去做出一个都市计划的变更，啊，受益对人民是一个有利的决定，那回馈金是人民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支出的不利的要求，所以其实从外观上来看呢，这个窃结书跟人民窃结的事项以换取机关处分的做成，跟处分添加的付款其实外观上是很像，但是其实这二者呢还是有两点差异。你说有哪两点差异？首先第一点，通常窃结书在形式上呢，好，它跟这个人民窃结的事项跟行政机关处分的做成，往往是在不同的文件上出现。好，像今天是甲窃结，他将来会缴纳回馈金嘛？那主管机关是变更都市计划，这二者其实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份书面文件上，可以吗？因为变更都市计划，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什么全体市民的权益啊，他不可能在当事人窃结事项当中直接去载明嘛，了解吗？所以这二通常第一个形式上呢，人民窃结的事项以换取机关处分的做成，啊，他在外观上呢是这个存在于两份不同的文件，好，那处分添加付款我们讲过，啊，这必然是在同一份文件上同时做成，这第一个。第二个差异是什么？第二个差异是说，通常人民窃结的事，在窃结书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人民窃结的事项有可能是行政机关的要求，啊，那也有可能是人民主动要提出某个窃结的事项，好，就是说人民窃结的事项。这个窃结的事项本身有可能是来自于人民的主动，他主动要提出。那有时候窃结事项其实是行政机关依职权的要求，依职权要求人民必须要窃结，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窃结事项本身，你实际上是要去符合法规的规定，是法规的要求。好，所以人民窃结事项的内容本身，它的发动，有可能有三种情形，一种是人民主动要去窃结， 法院行政机关他一直不去变更都市计划，他没有这本来没有变更的想法。好、哦，那是业者主动提出这个捐回馈金，啊、哦，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来换取机关都市计划的变更。好、哦，所以在实务上是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个是人民主动提出窃取事项，第二个是机关依职权要求，那第三个是相关法规的规定。好、哦，但是如果今天是行政机关做成处分添加付款，这就不一样喽。如果是处分添加付款，这个处分跟付款都是什么？都是行政机关，都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所做成的，好，都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要求的。处分的内容跟付款的内容，这都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来做成的，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处分添加付款啊，跟所谓的窃结书呢，一般还是认为有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讲义的116页。116页，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这个表格，徐老师就跟你讲说啊，首先第一个哈，双方的形成空间，好，负担是一种付款，旁边注明一下，负担是一种付款，好，那你说什么是处分外的负担呢？这是徐老师的用语，李宗立老师把这个窃结书啊，他把它称作是处分外的负担。我觉得这个用语是相对是比较传承，怎么讲？就是行政机关处分以外的一个人民的负担。为什么叫处分外的负担？因为它不是处分添加负担。如果是处分添加负担，会同一份文件，可以吗？再一次，如果是处分添加负担，它会同一份文件同时做成。那处分外的负担就传承的描绘了处分跟人民窃结的事项是两份不同的文件，可以好，就是处分外的负担是徐老师对窃结书的一个用语啊。这第一个啊，这个在双方的形成空间上呢，负担是机关片面做成啊。那窃结书本身有时候是相对的自愿承担啊，人民主动的提出自愿承担。好，那第二个是说，这个窃结事项是否记载于处分的公文书呢？如果是负担的话，负担跟处分会同一份文件。好，那窃结事项呢？好，不必记名于处分的公文书，而是散见于处分外的一份窃结书，可以吗？好，所以因为有这两个差异，好，所以通常学说上是不把窃结书等同，直接等同所谓的付款，这样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那徐老师把窃结书叫做处分外的负担。吴根老师叫什么？吴根老师把它称作准负担，准负担这种付款，啊，就是它跟付款很像，啊，但不是真正的付款，所以它叫准付款，啊，那通常窃结事项都是人要去做成某件事情，就叫准负担这种付款，了解吗？啊，我觉得这只是名词而已啊，就吴根老师把窃结书叫做准负担这种付款，那徐老师把它称作处分外的负担，可以吗？好，那我们再看好看这个讲义的116页的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问题是跟窃结书有关。那这个问题呢是跟什么？这91年北大的考题，它其实是跟一个大法官解释有关。好，大法官的324号解释，324号解释在各位的讲义的118页，我们翻过来看118页。好，118页这个324号解释在谈什么？它主要在谈我们实务上有很多的，实务上有一种行业叫做货柜的集散站，货柜集散站。像比如说今天呢，我们业者呢从国外进口货物，好像经过汽油罐要进口报关嘛，就是我们从国外进口一些汽车啊，进口一些这个大宗物资，那来台湾的时候，那通常都会经过汽油罐好来进口报关。那进到汽油罐的时候，要通过这个海关的检验，那海关因为不可能在一天内呢就把所有的货物都检验完毕，好，所以常常都是什么？然后都是先压款再放行， 我先缴纳保证金之后再先放行，好，那就会先把货物呢拖到这个像古土啊，基隆古土那一带呢有很多的这个货柜集散站，就保管货物了，好，那拖到这个货柜集散站之后呢，由这个集散站业者来负起保管的责任，保管这些货物，然后海关再派官员呢好，来去实地去查验，去抽查这个货物啊，看有没有进口一些走私物品，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实际上有种叫货柜集散站这个业者这样的行业。好，那今天货柜集散站的经营本身呢、啊，它要跟交通部去申请一些这个经营的许可证啊，那相关的法规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119页最下面哈。最下面这一行，119页最下面，他说，这里看过就可以了。他说，依照目前的作业程序，货柜集散站要取得经营权呢、啊，依照行业法的规定，单页啊，要申请当地的行政机关转报交通部核发许可证，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看过哈、啊。然后再向海关来申请换发登机证，就先跟交通部拿许可证，啊，之后呢，再跟海关来换发登机证。就集散站业者的登记证，好，登记证是每年由海关判发一次，好，那而且呢，应该向海关缴纳保证金10万元，啊，并且提出保结，啊，才可以开始营业。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海关在实务上会跟货柜集散站呢达成一个约定，啊，这个货柜集散站呢，你必须要切结，这个保结就是切结。啊，这个切结说呢，这个货物在你的集散站，啊，会合法，你会合法的保管这个货物，你不会跟业者串通好来调包，了解吗？啊，你切结说货物在你家，啊，那你会负责好好的保管，不会被调包，啊，那此外呢，会缴纳一笔保证金，啊，人民切结他负起合法的保管责任。那此外缴纳保证金，那以换取什么？以换取海关呢的登记证的核发，啊，海关会换发一个登记证，让货柜集散站可以继续的经营，啊，那双方有一些这个约定，啊，互相达成一个协议，啊，好，那今天有争议的是什么？有争议的其实是在这个财政部定的一个货柜集散站的管理办法。这个财政部定的货柜集散站管理办法当中啊，这个办法本身呢，并没有法律的授权啊，没有法律的授权。那财政部呢，就定颁一个货柜集散站的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有一个条文最关键，他说，一旦今天货柜集散站呢，有违反他的保管责任，啊，一旦业者有违反这个保管的责任的话，有违反保管的责任，啊，这个时候呢，我海关呢可以对这个集散站业者呢来做出所谓的撤销执照、停业这样的决定，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双方本来是做好这样的约定，啊，一方缴钱付保证金，那同时切结，那海关以换取海关登记证的处分，好，那财政部又另外一个办法谈到说，那业者一旦有违反保管责任的话呢，我可以对你做出撤照这样的决定，了解吗？好，那大法官在324号解释的时候，他只是单纯处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今天行政机关要对人民做出撤销执照，撤照是什么？撤照是财阀性处分，撤照是财阀性处分，啊，财阀性处分却缺乏法律的具体明确授权，啊，只是一个行政命令，啊，就要去规范人民的财阀性处分，所以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呢，只是单纯以这个啊行政命令违反法律保留，啊，那做成财阀性处分，好，来宣告相关的规定是违宪，就单纯去谈这个刑事审查，谈法律保留，谈授权明确性原则，可以吗？你要先知道说324的重点是什么？324的重点是很单纯在处理 啊，财阀性处分它的法律保留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这个解释的部分。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讲义是在 ，OK， 在哪里？在119页，好，119页，那个第二段，好，第二大段，吴根老师的意见书，他跟你讲说，第三行，他说财政部呢有参考邻国的规定，定了一个所谓的海关管理货柜办法，啊，管理货柜办法。那这个办法26条里面就有谈到说啊，如果今天货柜集散站呢，啊，他说对货物有保管责任，那如果有发现有冒领领地伪造的情形的话呢，那他说海关可以在一定期间停止受理这个申报货柜，啊，那甚至可以怎么样？可以撤销那个集散站登记证，可以吗？好，那他说该项办法划线地方啊，该项办法当中最关键的条文是什么？是所谓的一定期间停止受理。好，那他说这个就实质上相当于是停止营业了，营业。那至于撤销海关的登记证呢？这个跟勒令卸业没有两样。好，那这些通通都已经涉及到人民营业的权利啊，这所是什么？所谓的财阀性、处罚性的不利处分，可以吗？是处罚性的这个不利处分。好，所以大法官就在这个118页的这个解释文，这个解释文的这个最，这一页118页的倒数第6行，啊，他说，那这些规定本身，他说就是上开关于停止受理的规定应该停止适用，啊，就是以财阀性处分，那缺乏法律具体明确授权，违反法律保留而宣告违宪。可以吗？这324的一个点。好，那324号解释，第一块是处理这个财阀性处分的法律保留。那第二块是处理什么？第二块是说啊，大法官在这个解释文当中，他有提到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到这个讲义的118页最后一段啊，他说，又业者需向海关另据保捷，啊，这个窃捷，那涉及什么？而且还涉及公法契约的问题。那由于哈，哦，这个行政契约呢，在324号解释当年，其实都还没有程序法都还没有通过，啊，行政程序法是民国90年才通过的。你说90年大概是哪一号解释啊？大概是以500号解释为分回，500号解释以后的，还是90年以后的案件？500号解释以前的，大概就是什么？就是90年以前的案件。所以324号解释呢，当时根本没有行政程序法。所以当时没有任何法律在谈行政契约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大法官认为说，那业者跟海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可能是一个行政契约，但是当时没有行政程序法在谈行政契约，所以这个解释有点超前解释。好，在当时没有法律规范行政契约的时代呢，大法官提出学理的概念，行政契约，可以吗？那这一块本身呢，他就要求有关机关要赶快去立法，啊，去立相关的法规来规范行政契约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是324号解释的两个点。那你说这些点跟我们考试有什么关系啊？考试其实重点是摆在到底今天海关，好，啊，跟货柜集散站之间呢，做出这样的窃劫事项本身是否容许，是否合法，可以吗？就是你看一下你的讲义，讲义的116页，116页那个91年北大的考题，好，北大的考题呢，他就直接考这个324嘛，他说你直接看这个题目哈，第一小题，业者立据保捷的法律性质为何？啊，他问你说这个集散站业者提出这个窃劫事项，以换取海关的登记证换发。这件事情它的法律性质为何？好，那第二点是什么？前项办法所定的应先窃劫才准登记，这是法性如何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是考说本案好的这个窃劫书的法律性质，以及什么？以及这个窃劫书的容许性、合法性，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好，好，那这类的问题呢，我们在整理上呢，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谈。啊，第一点我们要谈的是窃劫书的法律性质。好， 那第二点我们谈的是切结书的容许性。容许性以及它的合法性，通常要一起谈容许性跟合法性。好，第三点我们要谈什么？我们要谈的是说，如果今天人民违反切结事项，人民违反切结事项，行政机关如何履行，如何执行？人民一旦违反了切结的事项，行政机关该如何执行？如何执行？对吗？那第四点呢？我们要谈的是说，如果人民不服，因为有时候那个切结事项是行政机关的要求，行政机关要求人民要切结行政事项，人民如果不服这个切结事项的时候，那该如何提起救济？可以懂我的问题意思吗？所以我们谈四块。第一个，我们去针对切结书来加以定性，法律性质。那第二个是说它的容许性，可不可以在实务上存在这些切结书？第三个，人民如果违反了切结事项，如果一旦容许，可以定切结书，人民违反切结事项，行政机关该如何来发动执行？那第四个呢？人民如果不符这个切结事项，他该如何提起救济？可以吗？考试的时候都是考，一连串考下来的。大家也要一起整理。那这四个部分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切结书的法律性质哈。法律性质，我们这边整理这个陈汉尔老师跟蔡芳英老师的一篇文章哈。他们在谈这个切结书的时候呢，谈的是比较完整、比较细致。蔡老师是跟你讲说，切结书的法律性质其实有三种可能性，其实是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是什么？第一种可能性叫做所谓的观念通知。你说什么是观念通知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117页，那个括号 B。切结书的法律性质有 A、B、C 嘛，有三点嘛。我们直接看讲义哈。好，第一个它是说，如果这个内容只是对一定事实有所证明，则是属于所谓的事实行为的性质，至多是所谓的观念通知，而不是法律行为。你说怎么是观念通知啊？就是如果今天行政机关要人民切结的事项，它只是重申法律的规定。再一次哈。行政机关要人切结的事项呢，这个切结事项本身只是一个客观事实，那这个要人切结的事项那个通知本身就是一个观念通知啊，可以吗？他举个例子，他说像当事人买受农地前要请你自愿能力证明书，那申请的时候依规定切结什么，他没有专任农耕以外的专门职务，可以吗？那这个行政机关他发一个公文要人民切结说你没有专任农耕以外的这个职务，那这个公文本身定性上就只是一个观念通知，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呢，就是二跟三是比较常见。二是什么？二是说，如果切结书的内容是单方人民单方面承担某个义务，或者单方面抛弃某个权利，而没有跟行政机关达成意思合致的情形的话呢，那就应该解为是所谓的叫处分外的负担。就是说，如果这个切结事项本身只是单纯人民这一方，我抛弃我的权利，或者我承担我的义务，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把它定位成是所谓的处分外的负担。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实务上今天主管机关要来拆假的违建，拆除假的违建。那拆违建的时候呢，通常机关都会要甲切结一件事情，切结什么？切结说，我如果拆完之后呢，那剩余的物品，违建一旦拆完之后呢，那剩余的物品呢，这个当事人呢，你要切结说，你要让我主管机关呢，来是什么？等于是任凭主管机关来处置。 剩余的物品都任凭主管机关来加以处置，可以吗？哦，他可能会要求人窃劫说，这个事后你要先搬，把该搬的都搬走，那最后那个空屋子要拆掉了嘛？好，那他要你窃劫说，那剩余的这些物品，就你如果没有搬走的话呢，剩余的物品呢，都任凭主管机关来加以处置。好，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什么处分外的负担。好，就是等于是他片面的要人民抛弃他的权利，承担他的义务。好，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一种什么？一种就是人民的额外的一个负担，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处分外的负担。好，是第二种情形。那第三种情况是说，有时候人民窃劫的事项，啊，窃劫所谓的意思表示，如果构成跟行政机关所为双方法律行为的一部分，那可以解为邀约或者承诺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是所谓的行政契约。好，啊，像我们的324号解释，啊，大法官就跟你讲说，海关的登记证跟货柜集散站的窃劫事项呢，还有保证金呢，双方是一个行政契约。好，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好，所以简单讲，你可以这样判断哈。关键通知这个比较几乎很少看到。好，那考试都是以二跟三为主。好，考试的时候你判断说，到底今天这个窃劫事项是不是人民单方的抛弃他的权利，单方的承担他的义务？好，那如果是只是人民单方的抛弃，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它解为是处分外的负担。那什么情况是行政契约呢？双方比较利于平等的地位，啊，双方这个你来我往啊，这个双方互不给付义务，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容易解为是行政契约，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啊，就是有这两种情形，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要写下来。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的是窃劫书的容许性啊，容许性在117页，啊，括号 A 的地方啊，他说人民在申请的时候提出窃劫书，大致上有三种情形啊。第一种是什么？这个窃劫书是相关法令所要求的必备的文件，相关法令的要求啊。那你看我们讲义，我说如果今天是法律时间规定，或者是法规命令。好，那我们通常都认为是可以接受 ，OK， 没有问题。好，因为今天是法律的要求啊，好，所以比较不会质疑这个窃劫书的违法性，啊，这 OK。那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那个小B 的部分，他说有时候是人民主动自愿提出窃劫书，譬如说我今天我要去申请一个清寒奖学金，好，那我总是得提出我的这个我家这个清寒。的这种财力证明嘛，证明说我家的确是一个贫穷的家庭，那需要政府的补助，对不对？那有时候是人民主动的去提出一些窃劫事项啊，以换取机关处分的做成，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通常都可以接受的，啊，因为你是人民自愿呐，啊，自愿提出窃劫事项，基于自愿得主确机关的违法性啊，啊，所以通常啊法令规定或者是人民主动自愿去窃劫某个事项都是 OK 的。没有违法的问题，啊，那比较有争议是什么？比较有争议是说，如果当这个窃劫事项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要求，那个 C 的部分，啊，行政机关依职权要人民提出某个窃劫事项，或者什么，或者他的窃劫事项是他内部的行政规则的要求，啊，内部的行政规则那也是依职权做成嘛，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必须要去看什么，看行政机关有没有裁量权限。看行政机关对那个受益处分有没有裁量权限？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同学，我们刚刚讲说哈，窃劫书跟什么很像？窃劫书其实跟行政处分添加付款很像，对不对？行政处分什么时候可以添加付款？裁量处分呢？当这个主处分是裁量处分的时候，我们原则上是可以添加付款。当行政机关对主处分有裁量权限的时候，原则上他可以添加付款。所以原则上，如果行政机关对这个受益处分，啊，对该受益处分是有裁量权限的话， 受益处分有裁量权限的话，我们原则上也容许行政机关来要求人民切结细则事项，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说是在这个括号 C 啊，括号 C 或者是小 C 这两种情况之下呢，啊，都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做成，那我们就要看行政机关对那个受益处分有没有裁量权限，有的话，那我认为说呢，那他可以要求人民做细则切结事项。没有的话呢，那这个切结就违法，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我跟你讲哦，你在判断上呢，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式是这样子，绝大多数情况都会通得过啊。当你发现这个题目的切结事项，通常哈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啊要求人民。啊，去切结的。好，通常，如果你发现这个题目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要求人民去切结细则事项，往往会被解为是一种处分外流之担。通常这样都会成立。那如果你发现说这个题目的切结事项呢，其实是人民呢自愿承担，人民主动提出啊这个切结事项。人民主动去提出这个切结事项，以换取机关处分的做成，往往可以把这样的切结书解为是什么？双方立于对等的地位的一个行政契约，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样判断你就很方便，会很快。好，就是你去观察这个题目的切结事项，是不是行政机关要求人民做的，还是说是人民主动自愿提出这个切结事项？好，那通常答案呢，都会得到。刚好的这个结论，而且这是一个很简便的判断方式。好，那这个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来看哈，月领还是月领，这个我们来做。那接下来看的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讲说，那如果人民违反切结事项，行政机关该如何执行？这个要怎么回答？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处分外资负担，你就把它想成什么？就把它想成是行政处分添加负担，把它想成是处分添加负担。所以，如果是人民违反切结事项，那该如何执行？啊，该如何执行？就两种做法，哪两种做法？要么是什么？要么是负担未履行，构成主处分得废止的事由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把它想成是处分添加负担，所以负担的行政处分，受益人未履行该负担，构成什么主处分得废止的事由？啊，所以就是一二三条第三款，可以废止该主处分的。就是这种手机，是不是要换一个音乐？好不好？开始了。我以为是一个，我来开始。我没有注意到，我就直接讲这句话。开始。这种是这种就是什么？这种就是说言多必失啊，言多必失啊。好。啊，那你以后手机上面就想吧，随便你们了啊，不管了。好，那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说，我们说第一种情况是什么？不负担的行政处分，受益人未履行该负担，就构成主处分可以废止的事由。第一个，那或者是什么，我们就直接可以针对这个负担来加以执行，针对这个负担来发动行政执行，就两条路嘛，就理论上嘛，是不是可以嘛？好，那如果是行政契约呢？行政契约双方是签行政契约，人民违反切结事项，那该怎么执行？这个还没有交到，你不用紧张哦。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哈，我们先写，必须要视这个行政契约有无啊有没有行政程序法148条啊所谓的自愿接受执行条款而定，好不好？我们先整理，那我们等到待会呢讲到的时候再来看。好，就是如果是签行政契约的话，那就必须要看这个行政契约有没有签一个叫做自愿接受执行条款而定。了解吗？如果是有签那个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话，那行政机关就可以直接拿契约啊、来加以执行，啊、申请法院加以执行。 但是如果是没有签那个条款的话呢，好，那行政机关还是得透过行政诉讼取得胜诉判决之后呢，才能够请法院来加以执行。如果你都没有概念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还没有讲到，好不好？你先整理，就是因为行政契约的执行都要去看这个程序法148的这个条文，可以吗？好，那我们先解决下面的部分。下面这一块呢，如果是人民不服窃劫事项，该如何救济？要怎么救济？处分添加负担该怎么救济？啊，该怎么救济？就是什么？就是去讨论主处分的性质啊。当这个主处分如果是裁量处分的时候，那你是打什么？打科与义务诉讼呢？对不对？当主处分是基数处分的时候，你是打什么？啊，还没撤销诉讼，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啊，就是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处分添加的付款，然后去依照我们处分添加的付款可不可以就近来处理啊？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是行政契约呢？行政契约人民又不服这个窃劫事项，这该如何救济？好，行政契约的救济呢，都是走行政诉讼法第八条一般给付诉讼，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好，考试的时候呢，它都是考先考定性，定性考完呢再考你三跟四，好，或者考合法性，好不好？可以吗？好，好，那我们来这看一下这个考题，关键通知这个几乎没有考过，就不用去管它。好，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15页，这题目很多，再看一下115页。好，115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7年警察跟光复这个题目。好，他怎么讲？他说哈，甲某甲行政机关啊，要求当事人签具保证书。都听到了，然后呢，注意哦，他是什么？谁要求谁啊？机关要求人民，机关要求人民，好，机关要求人民签保证书，好，那他是说采矿到一定的深度就要停止采矿，并不得表示异议。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说我给你一个采矿许可，我给你一个采矿许可，但是我要求你的采矿能够达到一定的深度。我页数是讲错是不是？115页，没错，我们看过。看书啊，就是啊。他说，行政机关要求当事人签具保证书，采矿到一定深度就要停止采矿，并不得表示异议。那代表什么？代表说我给你一个采矿许可，但这个采矿许可呢，这个如果达到一定深度之后呢，你就要停止采矿。好，那一般会把这样的窃劫定性成是什么？处分外的负担。答案是处分外的负担，可以吗？好，那这个处分外的负担。他说哈，那要怎么救济？怎么救济？救济就是看啊，看这个主处分的性质啊，采矿权啊，采矿许可在定性上是裁量还是基数处分得宜呢？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第一小题。好，第二小题他怎么讲哈？先整理哈。好，第二题他跟你讲说，这个机关，好，这个。某乙税捐机关的哈，某乙税捐机关跟纳税义务人啊签一个窃劫书，是双方约定，双方约定。既然是双方约定的话，代表什么？性质上是什么？行政契约。还有什么？第二点是行政契约啊，约定说呢，纳税义务人要负责在一定期间内将遗失的免税证照找回缴销。那如果借期不能够缴销的话，不能找回的话呢，愿遵照规定办理补税，可以吗？我现在先给你免税，但是免税的前提是要有这个免税证照嘛，你免税证照遗失啊，好，那我就说好，那没关系，我先给你办理免税，但是你要切记说在一定期间内找回那个免税证，好，来补齐这个免税证，好，那双方能达成这个合议，好，所以这是一个行政契约。那如果当事人要提救济的话呢，这个走诉讼法第八条一般提出诉讼。好，这个题目很简单。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哈，90年退除役有两个考题。好，90年退除役呢，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叫进口商甲哈，进口商甲向机动官申请进口货物，并且打算在八堵的货柜站货柜场啊 那基隆关以该地进口货物有污染之余，好，抱起来哈，来请甲提供5000万的保证金，好，以被发生污染时清除处理之用，并由甲来切结，就是机关要求甲提供保证金，而且要甲去切结6个月内呢，要将货物要出口，好，要运往他处储存，他准予进口。好，那所以一般会把这样的行为定性成是什么？处分外之负担，了解吗？因为是机关主动要人民切结牺牲事项。好，那他会问你说，如果机动官事后呢，以甲未遵守期限，将进口货物运往其他场所而没收其保证金，是否合法？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事人未履行该负担，构成主处分。得废止的事由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他没有，因为当时我们就切结啊，切结你要缴上保证金啊，好，那才可以让你来进口啊，就是？那如果你今天当事人没有去履行这个切结事项的话，那的确是构成什么？构成主处分得废止的事由。好，所以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可以接受，这个没有问题。那如果甲要救济，要怎么救济啊？甲的救济方式就是走什么？就是处分外的负担，你就要去分析啊，到底是一个裁量处分还是技术处分而定啊？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一个退除役的一个考题。好，下面看最后一题哈。他说，甲向北市府申请建造执照，经北市府审查后，认为甲申请建筑的楼地板面积超过容积率的标准，甲就拒绝。注意哦，甲是主动拒绝。同意将该建筑物的部分提供开放空间使用，好，那北市府就发给建造执照，啊，其实就是等于什么？双方达成合议啊，当事人主动要切结牺牲事项，以换取机关建造执照的核发，好，所以这个性质是什么？是行政契约，行政契约，好。那第二题他问你说，如果甲建筑完成后没有依约定切结提供开放空间，北市府要怎么处置啊？我们是怎么写？人民违反切结事项，这要看什么？看这个行政契约有没有自愿接受执行条款而定。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148条，看有没有签这个条款，好吧？所以考一考就是考这些东西而已，其实就这样子。那这个懂了之后，你会发觉说，其实三二四号解释呢，这个解释的结论呢，可能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大法官当时是把它定二成是什么？行政契约，但是其实如果你是依照这个学界的标准来看的话呢，他会跟你讲说啊，这个切结事项是人民主动要去切结的吗？不是哦，都是法规，这个等于是行政机关的一个职权，一个职权的命令，行政机关的一个职权命令所要求的，而且什么意思呢？好，那因此呢，一般学说上会比较倾向于说，其实324号那个解释呢。这种切结事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处分外的负担，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可以整理一下哈，像我们讲义去考那个北大法研所哈，北大法研的第一题哈，他问你那个保洁的法律性质，你要怎么回答啊？啊，依照324的标准是行政契约，依照324的标准是行政契约。如果你是依照学界的讲法的话呢？这种东西啊，应该要解为是一种处分外的负担，因为的确是人民单方的抛弃他的权利，单方的承担他的义务啊，这不是机关跟人民利益平等地位的一种行政契约啊，了解吗？好，这是一个请同学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介绍完整个切结书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跟你结束这个整个第三回讲义行政处分。我们要去到第四回啊，谈行政契约。这奇怪吗？这是那个讲义怎么字上变得小？都有放大了，过来是有点小的系统。好，我们来看一下行政契约这个单元。 行政区的这个单元，其实在这几年考试的比率呢越来越高了。那几乎每年都会考到行政区的这个单元，所以要请同学也要花一些时间在这个部分。那早年我们都是在谈行政处分，它考试比较多，但这几年考试你看大家卸考，行政区的比率越来越多。那行政区的这个单元呢，首先要跟同学讨论的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像第二页啊、第三页啊、第四页啊，第三页、第四页啊，这种东西比较基本概念，我们可以自己看过，这个不是那么重要。那第五页，第五页的区别实例，这个之后都会再介绍。第五页下面有个区别标准，这个主要谈的是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的区别标准。那因为我们在第一堂课都已经介绍过。但是第二堂课吧，介绍过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的区别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多花时间再给你重新讲一遍。那我们只是再做一次回顾。我们说考试的时候，你的写法，我直接讲这个最后的结论。考试你的写法呢，你可以怎么写？你可以去写我们讲义的括号三综合说，所谓的折中说。你可以写折中说这个想法。我们说什么是折中说啊？折中说的写法就是，首先第一步，先去看这个契约的标的，看契约的标的。如果这个契约的标的涉及公法上的标的，那这个契约就是一种行政契约。我讲过什么是公法上标的啊？公法上标的的判断呢，有三种类型。请问一下，好，我们说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说涉及到人民公法上权利义务的得偿变更，只要一个契约内容是涉及人民公法上权利义务的得偿变更，好，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公法上标的。像我们举过的例子，像停车场代金契约，就是一种涉及人民公法上义务的免除，涉及人民公法上权益的得偿变更，这个在超过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如果这个契约是内容是涉及到行政机关这一方负有做成处分的义务。如果这个契约的内容是涉及到机关负有做成处分的义务的话，像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这个台湾高铁跟交通部之间签了一个高铁的 BOT 契约，那约定什么事项？约定说高铁呢要去新建这个运输设备，那交通部呢要协助高铁来征收土地，来取得土地。所以在契约当中有涉及到行政机关要去做征收处分的这样的权限，涉及到机关负有做成行政处分的义务，那我们就会把这样的契约呢解为是一种公法上标的的行政契约。那第三个是说，如果这个契约的内容有涉及到机关将权限移转给私人来办理，机关将公权力呢交给私人来加以办理，也就是所谓的行政委托的概念，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那通常这样的合约呢也会是一种公法上标的的行政契约。等等一下，这三种任何一种情形该当的话都是公法上标的。好，那如果今天这个合约的内容不涉及公法上标的，只是单纯的中性的给付，单纯中性的给付，就是这种给付的内容本身在一般私人之间也有可能发生中性的给付。我们说这个时候你再去采第二个叫目的说来判断，再看这个契约，契约的缔结要追求的目的，那如果这个契约缔结要追求的目的又涉及到浓厚的公益色彩，好，那这个时候还是所谓的行政契约。只有当这个契约的标的是单纯的中性给付，而且这个契约的目的又不涉及他人的权益的话，那它才会是一种司法契约。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通俗的讲法呢， 大体上整理起来是一种折中说的概念，是第一种写法。第一种写法，考试的时候可以吗？好，那第二种写法有没有印象？第二种写法，我们说你可以去写什么？写533号解释的那个标准。533号解释，我们讲说你可以说参考533号解释的意旨，参考533号解释的意旨，关于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的判断标准，有以下这几个判断标准。哪几个判断标准？第一个，看契约的标的；第二个，看契约的目的；第三个，看契约缔结所依据的法规它的性质。契约缔结所依据的法规的属性。第四个，看双方当事人的地位。这四个判断标准，可以吗？如果这个契约标的，契约标的呢，涉及公法上标的，它当然就是行政契约。好，那目的呢？目的如果是有浓厚的公益色彩的话，那它也会被解为是一个行政契约。那法规呢？法规就是看说到底这个契约缔结依据的法规有没有，是不是公法性质的法规。如果缔结这个契约依据的法规是公法性质法规的话，那通常这样的合约也容易被解为是一个行政契约。因为行政机关是用公法法规所做的行为，就是公法行为，行政契约。第四个要看的是到底这个契约当中有没有给行政机关这一方优势的地位，优势的地位。如果是要给行政机关这一方优势的地位的话，那也容易解为是一个行政契约。那就好，那我们在标的这一块同学有没有印象，在533号解释里面的这个标的是公法上标的还是中性级的？中性级的。533是讲什么？533是讲说健保局跟特约医院之间这一份合约它的性质嘛。那同学想一下，健保局跟特约医院之间这份合约会约定什么事项？就一方付钱啊，核定医疗费用啊，那他方呢，医院要替健保局来提供医疗服务给人民啊。所以一方是提供医疗服务给人民，二方呢是给付医疗费用，就给付跟对待给付，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啊，没有什么公法上标的的问题，是纯粹中性的给付，有没有印象？那533号解释，他当时认定这是中性给付没有错，但是最后那份合约是什么合约？还是把它解为是行政契约吧？等一下，那代表什么？代表533号解释，它不是只有纯粹采所谓的标的说，它基本上是什么？类似这个综合说了，在标的说底下是中性给付，但是那个目的啊，这个全民健保合约呢，有浓厚的公益色彩。健保局跟特约医院签这份合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促进国民健康，所以有浓厚的公益色彩，所以还是一个行政契约。而且我的意思吗？533号解释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折中说底下，中性起步，但是公益色彩还是行政契约的例子，可不可以了解？这是第二种写法，第二种写法，你可以参考这个标准来判断。那第三个写法是什么？第三个写法是你可以参考我跟老师这个标准，就都一样。我跟老师这个标准讲义这边有整理出来，那我们带同学来看他的原文好了，你体会一下原汁原味的原文。好，来，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讲义在14页。第四页呢，吴老师他曾经在533号解释有发表一份协同意见书，那当中就去跟你讨论这个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的判断标准。好，来，请同学看到我划线的地方，他说划线的上方，他说归纳目前通说啊，判别这个行政契约呢，首需契约之依照代表行政主体之机关，这第一个必备的要件。什么意思？一定要有一方是行政机关。换言之呢，机关跟人民可以成立行政契约， 机关跟机关也可以成立行政契约，那人民跟人民呢，会不会是行政契约？不会，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从这个要件来看呢，代表说至少有一方是行政机关，两方都是人民，就不会有行政契约的可能。好，就是这也是一个考题。好，好，那其次是什么？第二个哈，凡是行政主体跟私人缔约，这个内容啊，以及所谓的契约标的，带有下列四者之一，啊，才算是所谓的行政契约。所以主体是必备的要件，一方是机关，那标的呢，要有以下这四者一。可以吗？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作为实施公法法规的手段，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法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法规嘛，我们是适用公法法规所缔结的合约嘛，法规嘛，对不对？好，或者第二个，约定的内容是行政机关负有做成处分的义务，那刚刚就写过了，机关负有做成处分的义务嘛。好，第三个，约定内容是涉及人民公法上权利义务，这个也写过了。人民公法上权利的得上变更，可以。好，那第四个，约定的事项当中有显然偏袒机关一方的条款，给机关这一方优势的地位，就地位了。了解我的意思，地位了。好，那他跟你讲说呢，如果因为给付内容属于中性，画起来好，中性，无从据此判断性的话，好，那就应该就契约的整体目的以及给付的目的为断。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是中性给付，你去看它的契约追求的目的有没有公益的色彩问题，而且吧，所以考试的时候写法有很多种写法，你选一种你喜欢的写法来写，好不好？啊，你觉得吴老师这个可以说服你，就采他的。啊，你觉得空说比较简单，就采空说的。或者你觉得533号解释比较权威，那采533号解释。而且，这个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同学的这个意愿吧。好，那以上是这个部分，这个方法你要会哦，因为考试很喜欢考一份合约的性质是行政还是司法契约，这是最基本的。好，那没问题之后，接着我们就要往后看。好，像第七页呢，这个还好，就简单看过，这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直接切入来看，第八页也是，这里都有几看。我们看到第九页，要直接跟同学来介绍行政契约的类型。好，那契约的类型呢，首先可以跟同学谈，学理上呢，在讨论这个契约，行政契约。他首先把所有的行政契约分成两类，第一类叫所谓的对等契约，第二类叫所谓的隶属契约。对等契约跟隶属契约，我们刚刚讲过哈，行政契约依照吴根老师的讲法，至少有一方是行政机关才可以嘛，对不对？至少有一方是行政机关，那代表什么？代表是机关，啊，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机关跟机关，或者什么？或者是机关跟人民，了解吗？好，那什么是对等契约？对等契约就是指的是机关跟机关之间所签的行政契约，对等契约。好，因为两个都是机关呢，相对比较平等，对等契约。那隶属契约是什么？就机关跟人民签的合约，签的行政契约叫隶属契约。好，所以虽然是行政契约没有错，好，但是呢，好，毕竟它是行政机关，它是官，好，那我们是人民，所以还是某程度有一些上下隶属的这样的色彩。好，所以在行政契约里面呢，好，这个还是有可能有所谓的隶属的关系，像这种机关跟人民签的合约了，了解吗？好，那这两种合约，请问同学哈，我们关心的是哪一块？我们比较关心什么？隶属契约，因为我们担心说，机关跟人民签约的时候，他会透过这个行政契约来假契约之名，行压榨人民之实，或者可能其他的第三人会担心说，行政机关透过这个契约来出卖公权力。好，所以这两种合约呢，在讨论上呢，都以隶属契约为主。好，大家都关心这个隶属契约这一块。也因此，我们的行政程序法 所谈的两种行政契约哈，行政法，那两种行政契约都是所谓的隶属契约，了解吗？哪两种行政契约？一个是行政法136的和解契约，和解契约啊，那另外一个是行政法137所谓的双务契约，双务契约啊，这两种都是所谓的隶属契约啊，因为你会发现法条里面都有谈到行政机关跟人民签这个合约，所以解释上它是一个隶属契约，这样来就有的意思吗？隶属契约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136条的规定。来，请同学看到你的法条或者第十页都有谈到什么是双务，什么是和解契约啊？好，他这样讲，他说啊，行政机关在对于行政处分啊，依据的事实或法律关系，经依职权调查仍不能够确定的话啊，为了有效达成行政目的并解决争执，可以跟人民和解啊，缔结行政契约，以代替行政处分的过程啊，和解契约啊。那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是说，你要签这个和解契约之前，你必须要求尽你的职权调查的责任啊。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去践行这个行政程序法36条啊的这个职权调查的义务的话，就直接跟人民签和解契约的话，你就出卖公权力，了解吗？所以那个36条的职权调查的义务必须要先践行啊，是穷尽的职权调查都还找不到相关的事实跟证据的话，那才能够跟人民来签和解契约。那实务上，第一宗的行政和解契约是公民会啊，当时呢跟微软 Microsoft 之间所签的一个行政和解契约啊。那大家都知道说微软呢在市场上常常会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现象啊，去做一些这种搭售的动作，就是跟你买 A 啊，买 A 那他就要你家公司要买 B 啊，用搭售的行为。那公民会呢也知道说微软呢在市场上的地位这个有点独大啊，所以他本来是打算要对微软呢来开单处罚的，但是你要知道说要对这个微软开单处罚总是要相关的事实跟证据啊。那公民法的法条呢又很抽象，所以这个事证到底够不够充足呢啊，来去对微软进行开单处罚呢，这个公民会也有把握，因为一旦罚错罚下去之后呢，将来被法院给撤销那也不好。所以后来呢，公民会最后的决议是什么？就跟微软来签一个行政和解契约。啊，他要求说微软呢，你要回去修正你的市场地位，啊，尽可能不要再做一些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的这样的现象。那公民会呢，我就退一步，啊，我就暂时放弃裁罚的权限。好，那以这个双方各退一步，签了我国第一宗的行政和解契约，了解吗？那这个和解契约考试要举例的时候呢，还可以举什么例子啊？你还可以举像你的讲义的 B 啊 B 的部分，这个国家赔偿法第十条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书面协议先行的程序啊，你要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之前呢，要先跟原赔偿义务机关去协议那个赔偿，这个赔偿的协议呢，如果协议成的话，也是签一个合约。好，那这个合约本身一般也是认为是所谓的和解契约的性质，可以吗？以后我会跟你介绍公民法第十条有一个书面协议先行的程序。好，那还有像实务上常见的这个租税协谈，好，那这个部分呢，也都可以算是所谓的行政和解契约。好，那和解契约考试再一次强调哦，那个要件你要去函涉。啊，到底这个个案当中，行政机关有没有先求尽职权调查的义务？啊，那如果有的话，才有空间去跟人民签和解契约。啊，这第一个136条。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137条，我们看一下双务契约。他说哈，行政机关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互负给付义务，要符合下列各款的规定。啊，第一个是什么？契约当中应该约定人民给付的特定用途。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之前跟同学谈过的停车场代金契约，有没有印象？ 停车场代金企业。同学如果想看的话呢，你可以同时搬到你的讲义，搬到你的讲义是放在第十五页，第十五页有个第六点叫建筑免除契约，有看到一样一样的意思，建筑免除契约就是停车场代金契约，十五页下面第二点，对吧？好，那我们说当时是这样讲，主管机关跟甲之间啊约定一件事项，因为甲要申请建造执照，但是依法呢他有新建停车场的义务，他应该要新建停车场，但是甲可能没有充足的土地来盖停车场，那没有关系，你可以缴一笔钱，缴一笔代金给主管机关，那由主管机关呢来帮忙新建停车场，那同时呢免除主管机关会免除当事人新建停车场的公法上义务，双方签了一份行政合约，所以这个建筑免除契约本身双方互负给付义务，一方付钱，他方呢帮忙新建停车场，同时免除当事人的义务，那这个建筑免除契约就是一种双务契约的概念，那他要求什么？要求说这个合约要约定下列的事项，第一个，契约当中应该约定人民给付的特定用途，契约当中要讲清楚这笔代金的缴纳要作为将来新建停车场使用，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人民的给付要有助于机关执行职务，譬如说呢，今天我付的钱假设盖停车场一般要假设是500万，就随便举假设，那如果今天甲呢这个缴纳的金额呢假设只有约定10万元的话，那等于是借卖公权力，10万元就可以去盖500万的停车场，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样就不够，那应该要有助于机关执行职务，所以一般成本市价是500万，那大约就是缴纳多少500万的这个代金，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给付要相当，这也没有问题，那并且要有正当合理的关联性，所以我缴纳的金额本身你不可以拿去另作他用，你不可以说拿我的代金去做国防建设，那这个都违反所谓的不当廉洁禁止原则，这样可以吗？好，那137条比较难看懂的是这个137的第二项这个条文，137的第二项在解释之前啊，要有个基本概念，要稍微了解，我们先讲一个背景，早期在行政法上呢，很少人去讨论行政契约，因为行政法的发展是先有行政处分，后来才慢慢有行政契约的概念。那为什么早期一直对行政契约很排斥啊？在早期对依法行政这个原则呢，有一些误解。最早期呢，学说上会认为说，什么是依法行政？就是法律说一是一，法律说二是二，法律有讲的，行政机关才可以做；法律没有讲的，行政机关就不可以做。那怎么会让行政机关可以跟人磋商来订一份合约？他们早期认为说难想象。就早期呢，把依法行政想得很死。很像是只有什么基数行政，很像是只有所谓的基数行政的概念，法律说一是一，法律说二是二，不可以在法律没有说的情况之下跟人民磋商缔结合约，这个磋商缔结合约是司法自治契约自由的产物，不是我们依法行政的这个产物，所以早期呢很难接受什么行政契约这样的概念，但是后来呢慢慢发现说，其实依法行政的内涵不是只有基数行政，应该包括什么？应该包括所谓的裁量行政。那在裁量行政里面呢，行政机关可以核发执照，也可以不核发执照。那他当然就可以核发执照的同时，再添加什么？添加付款。所以慢慢的依法行政概念通了之后呢，他愿意承认说，行政机关除了做成处分之外，有时候可以适当的运用付款这样的手段，来达到最后的行政目的，就处分跟付款，慢慢愿意承认付款这样的行政手段， 那又后来慢慢发现说，其实处分跟付款跟什么很像，它其实跟行政契约很像，跟行政契约其实很像。同学想一下，假设今天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没有行政契约这种法条，没有这种法条，那主管机关跟人民之间要如何就停车场代金这一块，好来达到最后的目的啊？它其实也可以做成处分，再添加付款。你说怎么做？就是今天机关呢，给甲一个核准啊，核准什么？免除，啊，免除他的新建停车场的义务啊，给他一个核准。这个核准的内容就是免除甲的新建停车场的义务，但我添加一个付款，要求甲必须要缴纳代金啊，是不是？所以，即便今天没有行政契约这样的行政行为的话，我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透过处分添加付款，还是可以达到我要的行政目的。好，所以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行政契约跟行政处分添加付款很像，真的很像，外观上很像。好，那差别只是在于说，处分添加付款，这个处分跟付款都是行政机关片面做成，只有行政机关在公文书上面盖章。出去，那行政契约呢？这一份书面文件是双方共同签名，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好，好，那也因此呢，学说上会跟你讲说，什么时候行政机关可以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啊？行政机关可以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的那个时机呢，就是行政处分什么时候可以添加付款的那个时机。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行政处分什么时候可以添加付款？看哪一条？看93条的第一项啊，就是那个付款的容许性啊。我问一下，我再讲一次，行政机关什么时候可以跟人民缔结双方契约？他说，那你要去看行政处分什么时候可以添加付款。好，因为处分添加付款跟行政契约基本上是类似的。好，那处分可以添加付款的规定是在93条第一项，他怎么讲？裁量处分都可以添加付款，那基数处分呢？原则是不可以，只有什么？只有两个例外，哪两个例外？第一个是法律有特别规定，第二个是为了确保原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而应该付款，啊，而应该要件为付款的内容，了解吗？好。好，那今天也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这137条的第二项，他就这样讲哈，他说行政处分的做成，啊，行政机关没有裁量权的话，它代表什么？啊，就是基数处分。啊，你要先知道哦，行政契约通常是要代替行政处分的做成。啊，行政契约通常是要代替行政处分的做成。如果今天行政契约它代替的是一个基数处分，那这个行政契约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往下看啊，如果行政契约是代替一个基数处分的做成，那他说哈，代替这个基数处分的行政契约所约定的人民给付，以什么？以第93条第一项得为付款者为限。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例外啊，了解吧？代替的基数处分必须要符合这样的例外，好，那你才可以跟人民签行政契约，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行政契约通常是代替一个行政处分的过程，如果你这个行政契约代替的是一个基数处分的话，必须要限于这个基数处分是什么？是下面这两个例外才可以去做行政契约，懂我的意思吗？那你说那为什么没有谈到裁量处分呢？因为没有限制啊。裁量处分，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原本做的是一个裁量处分，那他就必然可以跟人民签行政契约来代替这个裁量处分，就没有限制。而且呢，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原本的行政处分是一个裁量性的处分，他就可以选择用行政契约这个手段来代替原本的裁量处分，此时就没有任何的限制。只有说你的行政契约是代替一个基数处分的时候，你才要符合这样的限制，你才有这个要件的限制。好，那这个是137条的第二项，这样就才会看得懂。那第三项呢，其实这个也重申，他说第一项的契约要载明人民的给付的用途， 以及仅供该特定用途使用的地址，这个也很好理解。好，那曾经考过的题目呢，像我们检视官95年，好，95年检视官的考题啊，它只是很单纯的要同学去举137条这个法条，啊，他问你说这个双务契约的特别合法要件为何？啊，那就是请同学呢把我们的11页的这个要件呢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就可以了，发现吗？就考过了一个题目了，考那个双务契约，在检视官。那双务契约同学要举的例子啊，可以举什么？可以举像停车场代金契约，或者同学可以举什么？可以举像我们533号解释，健保局跟特约医院之间那个特约法律关系，也是一个双务契约，双方互负给付义务，双务契约。啊，或者什么呢？或者你看到 B 是什么？ B 是阳明医学院啊，或现在阳明大学公费生的留学生的这个合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各位的讲义的16页，各位的讲义的16页。好，这个348是有打勾，因为这个解释稍微记一下。好，这个解释稍微记一下，因为行政契约解释其实不多，533是必记的，一定要记得。好，那348也请同学稍微记一下，348。348号解释在谈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当时是阳明学院啊，跟公费生之间有一些约定。那约定什么？这个约定其实是教育部第3个要点，一个行政命令。他在要点当中有特别谈到说啊，这个如果是拿国家的公费出国留学的，啊，那你必须呢要回国服务，啊，拿公费出国的，那事后呢回国之后呢，要在阳明的这个体系底下向荣总呢来服务满一定期间，还要回国服务。这个是没什么，这个有出国吗？这个没有出国吧，就是拿公费是什么？就单纯拿国家钱。太想出国了。看啊，这是教育部的那才是出国服务的。那我们说呢，他是怎么讲？他说，你如果是拿公费的，他拿公费念完之后呢，那你必须要在阳明的体系底下呢来服务满一定期间，服务一定期间，那实务上是用扣这个毕业证书的方式，先扣了你的毕业证书。那服务满一定期间之后呢，啊，才什么？才归还这个毕业证书。啊，那这个要点的内容，当初就订入了什么？订入了这个契约，双方其实有签一份合约，公费生跟阳明之间签一份合约。啊，那这个要点的内容就订入了这个契约。那后来呢？公费生呢？啊，他念完书之后呢，他怎么样？他不想要这个服务了。他认为说，这个国家限制我的工作权，啊，限制我工作权，要我一定要服务满一定期间。但是你只是单纯遇到一个要点，啊，要点就要限制我的工作权，啊，那违反法律保留，跑去打行政救济，最后申请释宪。啊，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说你乱来。啊，你拿国家钱，拿国家钱怎么会变成是限制你工作权呢？啊，他说今天这个要点虽然是要点没有错，虽然只是一个行政命令，但一个抽象法规一旦定入到具体契约之后，啊，法律的行为呢就什么就必须要适用，就是法律行为是先具体后抽象，一个抽象法规一旦定入到具体契约之后，后续的法律效果都要随着契约来加以履约。所以基于诚信原则啊，你跟人家缔结这个合约，你就要履行这样的合约啊。好，所以今天是这个当公费生甲受到契约限制的结果，而不是要也去限制你的权利。了解吗？好，那这是第一点，大法官不认为呢有对公费生的工作权 加以限制而违反法律保留，并没有这个问题。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大法官在本案当中去承认了，公费生跟国家之间的这个公费的合约呢，性质上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了解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划线的看这个第一行啊，他说行政机关基于法定职权，为了达到特定的行政上目的，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可以与人民约定提供某种给付，并使接受给付者负合理的负担，或者其他公法上对待给付的义务，而成立什么行政契约啊？被成立行政契约啊。那有关机关是为了解决公立医院这个缺医生的一个困难，才以公费医学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啊。好，所以实务上就有一个要点，教育部定了一个要点啊。那这个要点呢，直接来看哈，划线地方，这个要点当中所谈的，要服务满一定期间啊，才归还毕业证书，是作为与自愿接受公费医学教育学生订立行政契约的准据。那而且经过学校与公费生订立契约啊，像自愿书之类的之后，就已经成为了契约的内容。画起来哈，双方当事人就应该本着诚信原则来履行契约上的义务。诚信原则啊，从而公费生的权益的受到限制啊，是什么限制？是受契约拘束的结果，而不是要点去限制你的权利。了解吗？所以本案并没有违宪，可以吗？好，所以像我们讲义的下面哈，98年官务四等，好，这就是一个什么？这个考348号解释，好，在考试的时候呢，你就要朝行政契约，那它是一种双务契约，好，来加以解释，那就是把那个137的要件呢把它谈完，可以吗？好，那这就是一个考题。好，那以上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两种合约，一个是双务，一个是和解契约。好，那接着你们来看一下12页，我国实务上的行政契约的类型，我们讲一整理的一些类型。好，有些类型会考到选择题，好像第一个，我就大概考选择题，行政机关跟聘用人员、雇佣人员间的法律关系，这个聘用合约的性质为何？你可以讲说，行政机关跟聘用人员之间的那个聘用的这个合约，聘用契约，在早期我们实务上是采什么？是采司法契约书。早期实务上那个聘用合约是采司法契约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早期啊，没有法规在谈没有法规在规范行政契约啊，好，没有法规在规范行政契约啊。那此外呢，这个我们行政契约的救济途径啊，是行政诉讼法89年修法之后才有的。所以早期旧的行政诉讼法的诉讼种类只有什么？只有撤销诉讼。撤销诉讼的前提是针对行政处分来提救济。所以如果你把一个合约解为是一个行政契约，哇，那麻烦大了。解为行政契约的情况，人民不服气是没得救的。为什么？你一个行政契约，你去行政法院，法官也不会收啊。因为法官他只收行政处分的，行政法院只收行政处分，那你说去普通法院呢、啊？也不行啊。普通法院他只收什么？他只收司法契约、啊，了解吗？所以早期其实很多本质上属于行政契约 的案例呢，那这个实务上都把它解为是所谓的司法契约，这是一个例子啊。聘用契约是一个例子，又例如什么？又例如所谓的 BOT 契约。BOT 契约，你说什么是 BOT 契约？就像高铁合约啊，高铁叫 BOT 契约。BOT 契约在早期实务上多半都解为是司法契约，道理也是这样，因为你把它解为是行政契约，那人民没得救。行政法院也不收，普通法院也不收，那 这也是一个例子。还有像什么？还有像公立学校跟老师之间的那份聘约，那个聘约在早期实务上还是解为是司法契约，都是相同的概念。那所以你会发现说，行政程序法跟行政诉讼法，这个民国89年、90年通过之后呢，才把这些原本应该定性成是行政契约的案例呢，把它收编回来了。不然早期都是被归到司法契约的范畴， 懂我的意思吗？好，聘用契约就是一个例子。那其实坦白讲呢，这个聘用契约的性质上应该是一个行政契约。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学说跟实务的讲法，他跟你讲过啊，聘用契约在缔结的时候，它依据的法规是公务人员任用法，这是公法法规。好，所以行政机关是用公法法规所做的行为，当然是一个公法行为啊，就不会是行政，不会是司法契约。好，所以看到你的讲义的第二段，林明昌老师跟你讲说呢，这个聘约依据的法规是公务人员任用法、公法法规，所以解释上应该是行政契约，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好，好，那以上是这个多数的这个讲法，稍微注意一下。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健保的合约，这个我们讲过的，533。好，下面那个正大的考题，你先打勾，这个是我们需要做演练，这是考过的一个题目。就他会问你说，实务上承认哪些行政契约啦？好，那你要去记一些实务的例子。好，再翻过来15页，15页的第三点，我们再看一下啊，第三点，这个私人协助履行行政任务。我讲两块，第一块是什么？私人协助履行行政任务。第一种情形是行政委托，行政委托这个讲过了吧？行政委托的场合，譬如说，陆委会在实务上，它有跟海基会跟海峡这个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签一份合约，约定什么事项？陆委会把他的公权力委托给海基会来加以行使，请海基会帮忙就大陆的文书，来进行公证、进行认证，文书的公证、文书的认证，文书的公证跟认证是属于所谓的公权力的性质，那本来应该是官方才有权限做文书的认证。但是我们是基于这个两岸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政治考量，所以通常我们就会请海基会呢来做这件事情。好，那当时呢，在委托的过程呢，双方有签一份合约，这份合约就可以被定位成是所谓的行政契约，了解吗？就行政机关将公权力委托给私人办理，权限移转的这一份合约，性质上是一个行政契约。好，这是行政委托，权限有移转。好，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另外一种情况叫行政助手。行政助手实务上常举的例子像什么？像拖掉违规车辆。譬如说今天甲呢有违规停车，甲违规停车，那今天会有警察机关来开单处罚嘛？对不对？你违规停车，我开罚单。那实务上呢，是由台北市政府，跟业者，跟拖吊业者来签一份合约，约定什么？请拖吊业者帮忙去处理这个违规车辆的拖吊，可以吗？就是说由市政府呢来跟拖吊业者呢签一份合约，一份承揽合约。那请拖吊业者呢帮忙去拖这个违规车辆，随着警察出巡，来拖违规车辆。那今天这份合约在性质上，我们说先讲这个拖吊业者本身在性质上就是所谓的行政助手的概念。为什么叫行政助手啊？行政助手本身就是单纯是协助行政机关，协助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所以合法的拖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拖吊业者跟警察同时出现。因为行政助手原则上不可以在公务员没有在场的时候呢单独执行职务，行政委托可以。受托行使公权力的私人，他可以独立的执行公务，但是如果是行政助手，很抱歉，他只是助手协助公务员来执行公务。所以原则上呢，他不得独立的去进行这个拖吊违规车辆。好，那这份合约本身呢，一般就定位成是一个司法契约。你说为什么是司法契约？难道没有公权力吗？都没有公权力存在吗？他每次给我拖车子都是很用力啊，都甩上去啊， 那不是公权力吗？那不是公权力啊！真正的公权力是什么？是那个处罚，那个处罚。那处罚是谁在做啊？处罚是警察在做啊，了解吗？啊，那这个脱掉的动作只是单纯的事务性的工作，上架跟下架，了解吗？啊，所以这份合约本身并不涉及公权力的移转，财阀的权限还停留在警察机关身上，啊，所以这只是单纯的司法契约的性质。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私人协助履行行政任务两种类型，把它掌握住。好，那这个学校的聘用合约，是我们下次呢再跟同学介绍。我们下次会上。啊，三点礼拜一嘛，就是好像上两节嘛，很刺激嘛。好，那我们下一节，拜拜。